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説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afushao， 一隻叫 non-mafushao。 mafushao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80度， 油油香，同埋你有 juicy 有 creamy 嘅感覺，你配個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似大家都夾大家囉，盡男女美女， 起碼可以俾大家下年嘅中秋節多個選擇囉。即係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嘅。 咁嘅就係因為呢四支都係白酒，你事實上真係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係你點解法國嚟㗎？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解翻 成 嗰啲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 老啲個枝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枝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嘅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咁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 Kelvin Y 共聚会。 I love this game。 藍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謙夏薩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嚟到第二節嘅訪問啦。頭先阿 Peter 喺度講緊佢同佢恩師啊嘛，八哥嘅嘢，你好似仲有啲嘢想補充，都係講翻阿簡而清嘅喎。 係咯，八哥嗰陣時其實頭先剛才同兩位傾緊，即係你話。佢有冇啲地方話即係話你要咁做，你要咁做啊？其實八哥係一個好平易近人嘅人嚟嘅，同佢一齊，其實我有同佢講過棒球啦、NFL 啦、baseball 啦、ice hockey 都好似講過，佢從來都唔會話咧叫我，喂阿 Peter 你要咁啊，從來都唔會嘅。 哦， 係佢係一個好內斂嘅人嚟嘅。咁但係通過有時同佢嘅相處啊、接觸啊，咁佢譬如對嗰份工嘅熱誠啊。嗰種 professional 嘅態度咧，呢啲我相信係我即係識佢嘅年期間裏面咧，我係學到最大嘅嘢。 即係佢其實對體育嗰個 passion 都好緊要 嘅。佢做好多嘢都好 passion 嘅，你知唔知嗰陣時咧，佢係有一個 project 嘅，就係話咧香港馬圈咧，從第一日開始到當時咧。每一隻馬、每一個騎師、每一個練馬師，所有資料咧，佢係整一個咧，好似一個百科全書咁嘅嘢咧，係整出嚟。你可以想象得到嗰半夜有幾厚。嗰陣時頭先我咪話，佢每一次去新加坡，佢帶個電腦去咧，其實佢每一次有時間咧，佢就飲到啲嘢咧，佢又整理一下，諗到啲嘢又整理一下。咁所以咧，佢嗰陣時枕住去新加坡，我成日都見到佢咧帶電腦去，我有時都問佢，不過你。咁多嘢搞嘅嚇，點解你即係好似好忙咁啊？你喺度打啲咩咧？咁佢話俾我聽，佢有個咁嘅 project 咯。原來佢就係咧，每一次過去一有時間咧，佢就將呢啲資料入啲咁入個電腦度。 嗰份嘢我想問，知唔知而家流傳咗去邊？嗰份嘢即係雖然而家未必有用啦，但係嗰份嘢真係我想睇下有幾大沓喎。 我都想嗰陣時佢出咗嘅。嗰本佢 推出咗 嘅，嗰本書真係咁厚嘅，我諗係真係三四百頁至好厚嘅。 即係唔真係馬經啊，又有聖經，佢出咗一本，即係嗰本真係馬經嚟啊！如果係有咁厚咁多資料嘅話，喂、但我想問下啦，坊間流傳其實你都有一本嘅喎。 我又有一本啊，天書係嘛？ 你都有一本係入曬即係所有 NBA 球員嘅資料啊，即係所有有關 NBA 嘅嘢，你都擺曬有個 database， 係咪有本咁嘢？ 冇講得咁濃而其重，我以為你講緊八哥嗰本天書，八哥嗰陣時 你係咪都有一本啊？就睇下。 我就即係嗱，我每一隊球隊咧，我係有一個獨立嘅 file 嘅。咁譬如好似每一季咁 NBA 30隊咁，我會開一個 file 係嗰年嘅 NBA 球季，咁裏面呢就有30隊啦，咁隊裏面咁我就將嗰啲球員啦咁歸納返去每一隊啦。咁如果譬如我睇到譬如呢個球員有啲咩特性呀，或者有啲咩我以後想講嘅，有啲咩故事呀，咁我咪 copy 咗佢 摆喺个跟 under 嗰个球员嗰度咯。 有冇计过而家嗰个即系 database？ 你摆喺电脑啦，咁有几大咧？可能系几即系唔好用 gigabyte 嚟讲，应该系 而家 几多个 T 啊？ 喂，而家有个有啲嗰啲 data 要抄出嚟都好麻烦啦，因为系用 floppy 噶。你而家想你而家想搵个电脑可以俾你用到 floppy 都好难， 冇可能嘅。基本上你要攞去啲公司帮佢掉翻啲资料出嚟，即系由嗰阵时差唔多你开始入行讲波。就已经开始储呢啲资料噶啦， 系啊， 即系储咗20年啦。 嗰阵时储咧就系、是、啱啱开始嗰阵时咧，我就系每一场波咧将佢印出嚟嘅。咁你可以想象，啱啱入行嗰阵时，资料冇咁多，一场波一对，譬如十页八页纸咁，两对都系十几廿页啫。咁到后来咧越嚟越多，我开始发觉唔掂啦。咁你餐餐你印咁多纸，第一唔环保啦。咁第二你一对波你一季可能讲十场八次噶嘛，十次八次噶嘛。咁你咁储埋好多纸喺屋企咧，就真系好麻烦。咁后来做咗几年，开始就慢慢将佢咧就储喺啲 floppy 嗰度嘅。咁然后开始嗰阵时咧都有印出嚟，但系后来直情就打开个电脑啦， 睇就算啦， 睇就算啦，系咯。 咁但系即系即系有啲可能已经唔。我以為你將所有由嗰日開始，由當日即係最初已經一路將啲資料揼揼揼揼掉曬落 hard disk 度，咁原來唔係嘅，有啲係擺喺 floppy 已經可能而家即係 仲喺屋企㗎。我每次搬親屋都俾人鬧㗎，俾人鬧啊！你仲 keep 住呢啲啊？ 咁有冇辦法話將啲 floppy 轉翻做 CD 啊？或者係 啊？你唔應出去轉落 hard disk 啊咁樣咧？ 其實都可以㗎，不過我一路冇做到啫嘛。 咁就係你 問題 啫。 咁其實你都抵鬧咁樣，但係都係啲。即係點講啊？好有歷史價值嘅嘢嚟嘅，老實講。我而家屋企，我以前都好多 floppy 啊，玩埋啲任天堂啊嗰啲碟。 即係嗱，呢啲嘢就係儲住，將來第日我退休要呃兩餐眼仔食嗰陣時咧，咁就係整出嚟擺上 eBay 睇下有冇人要。 但係、哦、都係一個生意門路、啊。 都係門路，但係我覺得我驚你嗰啲資料已經即係讀唔翻啊，或者碟擺得耐一陣都壞咗啊。咁我覺得你應該 keep 翻 floppy， 但係又將嗰啲資料咧 copy 出嚟擺咗入個 hard disk 先。 同埋。唔單止 hard disk 啦，你應該係其實要燒埋隻 CD 穩陣啲， 主要即係啲別期幾份啦，係啊，啲別期幾份。 因為呢啲咧心血嚟噶嘛，如果一冇咗嘅話咧，真係哇，真係拉住拉住嘅。 我先話就，如果佢係將所有嘢擺曬落個 hard disk 度咧，我唔知要揾咗幾大個 hard disk 先儲得曬。 下次我。同你請教下你啊！ 我想睇下嗰啲資料啫。即OK， 即係你而家 keep 住，其實而家都有繼續 update， 不斷 update 呢個 database。 基本上係喺球季裏面每日都要做嘅、哦，所以其實即係喺球季一開始啦，嗱，譬如一個禮拜我講，譬如四日或者五日波啦，但係就算係有休息唔使翻工嗰兩日咧，其實呢啲嘢都要一路咁持續咁喺度做緊嘅。 喂，同埋我有。聽講咧，你都唔係聽講，係你自己講嘅。你話每日咧，你差唔多要嘥6個鐘頭去揾資料嘅喎。 其實每一場波，我自己粗略估計啦，其實一場 NBA 比賽係2.5個鐘頭左右啦。咁但係實際你做 prep 做預備功夫嘅時間咧，應該係3倍嘅。因為你譬如兩隊波啊，其實好多即係朋友覺得哇，你做呢行，你對每一隊波應該好熟。咁我當然係會一路咁 keep 住啦，但係因為咧，我哋係一個好 general 嘅體育台，我哋唔係一個譬如湖人台啊、馬刺台啊、紐約台。如果我哋淨係跟某一隊波嘅話咧，可能我做嘅 prep 嘅時間都少好多，因為我一路咁跟住嗰隊波噶嘛。咁但係譬如假設啦，我 差唔多跟足30隊喎。 係啊，譬如好似假設我後日如果要做一場底特律嘅波。可能我上一次做底特律個波咧，係2個禮拜前或者3個禮拜前，或者今季第一次做咁。係 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對於觀眾嚟講，一聽我講，佢 expect 你會有去 最新嘅資料。 係啦。咁但係因為喺常規賽裏面你有30隊波噶嘛，咁如果你1個禮拜做4場，有時可能係做8隊波噶。你30隊波，我係基本上係冇可能每一日都跟到咁貼噶嘛。咁所以變咗係做之前嗰幾日，我就要特別花多啲時間去睇翻下啲料。理想地嚟講咧，我至少要睇翻佢呢個零兩個禮拜發生咗啲乜嘢。咁而家有 leak pass 啦，咁可以睇翻至少睇翻佢上一場波即係打成點咯。咁同埋去翻一啲 local 嘅報紙睇翻佢哋有啲咩消息。咁我估計即係其實一場波，如果你計兩個半鐘頭咧，你預備嘅功夫咧係至少3倍嘅。 即係差唔多。當 然我哋呢行 咧， 其實就有一個地方就係咧，冇人規定你一定要有咁多時間去預備一場賽事。 係咯，佢基本上即係叫你埋去講波，佢唔會要求你做啲咩。其實你埋到位講到場波，咁監製覺得 OK 就得嘅啦，係咪咧？ 其實都唔使監製講 O 唔 OK 嘅，呢啲就係、是。監製就係普羅大眾咯，大家覺得 OK。咁啊呢啲嘢當然啦，即係你有冇做功課，我相信大家嘅耳朵都係雪亮嘅，都會聽得出嚟。咁啊，但係就唔會有人話喂，你一定要做幾多個鐘頭預備先可以埋嚟講波，因為都冇可能知道你做咗幾多預備係咪？ 係啊，因為我覺得即係可能預備得嘅，但係你講到哇六個鐘頭咧，因為我覺得喂開波前可能你話喂即係嗰日專登咪多兩個鐘頭睇睇翻佢啲 news 啊，可能上去啲網站聽，但係六個鐘頭其實係要上好多個網站睇好多個資料喎。 其實而家我哋呢個年代咧，發展到即係互聯網發展到呢個年代咧，基本上係開始咧係要篩料啊，即係要自己做一個過濾，因為 太 多 嘢啦， 啲資料真係泛濫嘅。你如果真係要睇嘅話咧，即係點止三倍時間，你係做更多嘅時間都得嘅。我記得嗰陣時啱啱入行嗰陣時係點做預備咧？我唔知兩位熟唔熟，即係油麻啊旺角嗰邊咧，水務局對面咪有一條街仔嘅，嗰度有一間雜誌鋪咧，係嗰陣時咧所有最新嘅美國雜誌，唔淨止係體育，所有咧美國嘅雜誌咧，嗰度有一間鋪頭咧係都有嘅。我記得旁邊係有一兩間鋪頭賣吉他嘅。咁嗰陣時咧點做預備咧？就係、是、個個禮拜 hold 住 Sporting News 或者係有啲其他美國嗰啲體育雜誌一到咧。我即刻去嗰度買㗎喇。嗰陣時我就住喺我阿姨屋企，就住喺太平道嗰度，所以行過去就好近。但係都好多其他嘅發燒友。 而家仲有冇啊？ 我唔係好 sure 仲有冇啦，因為我而家唔係住九龍啦。咁但係呢嗰間雜誌鋪呢係嗰陣時係好多人去嘅地方嚟㗎，因為佢真係咩最新嘅美國雜誌呢、海外雜誌呢都有㗎。 地鋪嚟嘅。 地鋪嚟㗎。 你 嗰度 有金铺啦，如果系，冇可能卖书仲， 就喺个水务局对面有一条横街嗰度。 乜横街？ 系啊， 就希望网友去帮我哋 check check 啦，究竟逐件。 我印象真系，我印象冇。 嗰阵时就系咁样去做 prep 嘅，因为嗰阵时你话头先我哋话上网系好耐噶嘛啲时间，咁通常就系搵呢啲杂志啊，嗰啲杂志其实讲紧可能系一个礼拜之前发生嘅嘢，咁系咯，尽量要抄报纸啊咁啊，但系而家就系要筛嘢噶啦，而家。 以前嘅时间咧就真。可能是要你奔波去揾資料，哇！抄雜誌，買咗雜誌。而家嘅時間就用去，哇！多到咁就要睇下要講邊啲係有用，邊啲真係用嚟用即係真嘅料啊，或者有用嘅料先講啦。係，我覺得而家好辛苦。我想我嚟即係做聊天說地，我本人真係有做下即係 preparation 嘅都。但當然我又翻工，我唔係 full time 啦。即係睇波好攰啊，其實我想話，睇嗰即係老實講，你尤其是我哋呢啲咁樣咧，我又係唔即係譬如你要講波，你邊場你知道邊一隊要講啊嘛。咁喺我的角度咧，其實咧就喺藍天雪地咧，我係希望揾到成 ，let's say 我一個禮拜一集咁樣啦，我係希望咧成個禮拜我揾到啲最interesting 嘅。或者係最爆嘅料去講嘅，咁老實我一來需要即係日日都要上網睇啦嚇，咁、啊、你有時講即係老實我英文就冇啦，咁唔係因為你睇文字，你點去表達翻出嚟咧？你唔睇個畫面又唔得嘅，咁啊頭你話真係有 lead pass 啦，咁我都有買啦，咁啊又要上去睇下，喂嗰場波係咪真係咁勁咧？好似前日咁即係。啊，唔知幾時要播啦，但係有一場波咁啱啱過咗去，就係話熱火隊啊，臨尾嗰 0.6 秒，咁唔知 俾人一個絕殺啊嘛，係 啊，俾人一個絕殺。喂，咁哇，我睇到，咁我跟住我梗係要撐翻場波睇啦，啊，又睇翻嗰球點樣啦，佢同埋，咦，喺我心目中喂，佢應該冇理由波士頓今年有冇咁強到喂喺熱火主場仲要逼到咁緊咧？咁要睇翻場波。咁變咗老實，我想做好個節目咧，我都要嘥啲時間。咁變咗，如果相對你哋叫professional 啊，哇！我覺得真係會好攰，好花精神嘅，其實都係一件事。你覺得攰唔攰啊？其實，定係覺得 當然份 好開心嘅， 當然份工咧對我嚟講仍然係一件好有樂趣嘅事啦。咁其實咧，唔單止係做 sports 嘅，其實不論你係做邊一個行咧，如果你係喺你做嗰份嘢咧，係揾到樂趣嘅話咧，其實你好自然地咧係會。 找到一个原动力呢，是去做一些在其他人眼中可能觉得是很辛苦的事。咁即係如果你话客观你去睇呢，其实当然是攰啦。就有时你问我睇睇下，有时我有时是会攰嘅。但是即係起码仍然在呢个过程里面呢都仲系。 即係搵到个乐趣。 即係搵到个乐趣出嚟。 即係廿年讲咗波廿年啦，你仲系 keep 到呢个感觉喺度嘅。 暂时仲有。 咁真系好好。 其实头先你讲到话即系搵料嗰度呢，即系我都想即系又讲一讲，就系其实啱啱入行嗰陣时呢，因为咁辛苦去抄买啲杂志啊，买啲报章返嚟睇到料，其实嗰陣时就好想呢將我揾到嘅嘢呢喺每一场里面呢都盡量抌晒出嚟同大家分享，即系讲出 嚟。我呢样嘢想讲，其实你做六个钟头你应该好多嘢想讲，但系你知你讲波就真係又要讲返场波啦。你中间其实可以俾你即係讲其他嘢嘅时候呢，其实唔係咁多㗎。我自己听你讲波嘅时候呢，其实我最鍾意听嗰啲。咁但係你又要讲嗰场波啦。咁就变咗其实你可以讲一啲即係side story 啊，或者你搵到个料呢，其实你可能搵咗成十页纸，可能你只係讲得一页嘅啫。 Exactly。呢个其实呢係啱啱入行嗰陣时呢，好多我发觉呢就係一啲后生啱入行嘅 commentator 同一啲年纪做耐咗 commentator 可能呢有时喺态度方面嘅一啲分别。我自己嗰陣时都系经过呢个阶段，就系呢话我咁辛苦搵咗咁多料出嚟，我系好想呢尽量呢好似晒冷咁样呢就扫晒出嚟。 讲晒出嚟。 但系其实咁样系唔好嘅。因为大家其实睇嗰场波呢，其实都系想跟住嗰个节奏去。咁如果你系为咗话俾人听我有做到功课，而就夹硬呢都要千方百计呢将你搵到嗰啲料呢点都塞落去嗰日讲晒出嚟嘅话呢，其实根本上你系未必系有好夹硬啦。我想讲嘅意思就系呢，你唔系跟住嗰场比赛嘅节奏个 flow 去。有时可能你系搵到譬如十单新闻。但是如果那场比赛是发展得很激烈很紧凑，你只是有空间或者时间是讲两单的，那就讲两单咯。那另外那八单如果是有些新闻是有时间性，你过了就没有，那过了就没有了嘛。那但是如果你有时找到一些古仔，你可以好像松鼠那样，你放在口袋分在家放在先，那这个就是好像电脑那样，你放在电脑上，那你下次再做这场波这队波的时候，如果那么啱有一个情况是可以被你摄到个古仔，你就 boom咁啊，即刻又講咗出嚟咯。 我要分先後次序。 我突然諗到，其實即係唔好嘥咗料喂，你剩翻咗啲咧，不如喺呢度講上嚟講，或者我打電話你話俾我聽，我 好，你揾我啦。 即係咁樣都抽到，我覺得因為係我係好我尤其是我跟隨咗你聽你講波咁耐，我話知你其實你係好多，即係你有好多嘢講啊。但係因為要講長波咧，因為點解頭先我覺得我講到。到嗰個 point， 因為我完全 feel 到嗰樣嘢，你有好多嘢仲想講啊，或者你有時講嗰下要停啊，要講翻場波先。咁我變咗，因為你話我聽你講波咧，其實我最enjoy 係聽你講你揾嘅料，因為場波大家睇到啊嘛。咁當然你嘅責任嘅亦都要評述場波，我都明白嘅。咁變咗有時同埋咧播我睇 ESPN 咧好衰啊，一場波完咧就拜拜咁樣啦。我諗住你不如講多啲其他嘢先啦，使乜咁快拜拜咁樣？即係我覺得，即係我知佢哋嗰個 air time 係咁樣計，一又即刻要 cut 㗎啦。咁我覺得哇，應該即係籃球一樣嘢唔好咧。以前係 NBA 地帶咁樣，就我點解會中意睇嗰啲字幕？因為佢係講啲球場以外嘅嘢嚇。咁未必當然未必你揾咁多料啦，但係起碼我知道球場外面嘅嘢啦。咁但係而家就呢啲節目少咗啊，少咗。咁兼且咧，亦都唔會似足球咁樣咧。譬如足球，你成個禮拜英超、西甲咁都有個精華睇翻啦。咁或者可以俾多啲時間，或者係多啲platform 你哋去講翻多啲資料出嚟啊。咁而籃球係我覺得咧係少啲嘅，係咪咧？ 的確係。咁即係。可能亦都係因為市場嘅關係啦，咁但係可能經過今次嘅節目啦，或者係閉台謠言，可能聽到發覺，咦，其實呢啲節目可能都有市場啊，或者將來會再有呢啲節目都唔出奇。 最好就同我哋 Rack 先合作咯。咁其實講真一樣嘢，我睇翻以前嗰啲廣播啦咁樣，佢哋通常都係因為有一段嘅時間就要賣廣告啊，成啊嗰啲嘢，有陣時候真係冇辦法可以完全俾曬個講員或者個主持嘉賓可以 盡， 係即係講幾句， 甚至乎咧有陣時候咧有啲題目性嘅係主題性嘅，要你睇住嗰份稿個大綱咁樣嚟到睇住嚟到做都有，咁樣即係睇下個發揮究竟係個主持個 style 係咪中意。要跟個 style 去做咯。 我諗足球評述就更加嚇，更加我諗規範多啲或者點樣。籃球我相信即係喺你工作嘅 platform 咧，我諗都幾叫幾 free 嘅，即係嘛，唔會話可以好多規範。你唔好講咁多嗰啲嘢或者點嘅。咁 其實基本上即係只要。 唔好嚟， 唔好讲粗口得噶， 唔好讲粗口， 系啦，唔好讲粗口，唔好讲咸湿嘢，主要讲翻有关篮球嘅嘢就 OK 噶啦， 唔好离题太远咁样，明明系火箭嘅就再讲咗去公牛咁样， 唔好讲曼联，如果你最中意唔讲曼联， 呢个咪就系拉翻头先我想讲个 point 就系咧，即系就算你揾到好多料嘅话咧，但系始终你。主要基本上咧都要跟住个尽量跟住个画面去嘅。当然你有时间咧系可以讲少少 side story 啦。但系咧，如果譬如啊，人哋篮球已经系来回咗两三次入咗三球，你仲系讲紧一分钟之前嗰个嘢嘅话咧，咁其实就唔系太好咯。 系好似唔系好配合嗰件事咁样。咁、我觉得所以就系话你。即係你頭先講嘅嘢係咯，你話喂而家可能新入行嗰啲真係唔會同你仲揾十頁紙啊，明知得兩頁紙夠講㗎啦，咁佢哋可能即係揾兩頁紙就 OK 㗎。 唔係，通常係憑記憶啊，好多人咧即係佢哋咧講親咧，即係憑記憶。究竟當年點樣咁樣，都係憑記憶。 但你講到憑記憶咧，我發覺而家我哋喺呢一個互聯網年代有一個好處咧，就係即係啱入行嗰陣時咧。好多時真係要憑記憶啦，咁啊要，譬如有啲記唔到嘢，我會影印曬出嚟喺沓紙咁樣啦。咁但係有好多嘢就係憑記憶，但係而家咧，我哋講波啦，入到去，大家有時都見到我哋係會打開個電腦啦，咁啊會上個網嘅。咁如果真係有啲嘢憑記憶係記得唔清楚，或者唔記得咧，係可以好快脆咁揾到呢樣嘢咧，就係肯定係我哋而家呢一行，我入咗呢行十幾廿年裏邊咧一個。好大好大嘅轉變，亦都係一個好好嘅轉變。以前你如果講錯嘢嘅話，你明知可能講錯咗，但係你唔知道個正實答案係點，你就要節目完咗你先抄。但係而家你如果知道覺得講錯咗，去 commercial break 廣告嗰陣時，我即刻上網抄，抄到正確答案可以翻嚟即刻糾正，係咯，即係呢樣嘢就真係而家互聯網年代。一個好好嘅，即係對我哋做呢行嘅人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助。 嗯，咁啊係，好，你其實咧就講咗廿年波啊，我其實想聽下你廿年啦，你嘅啲心得或者點樣嘅。我想問先問下喂，廿年嚟其實你同你即係拍檔一齊講波嘅人好多啊，啊頭先我哋都講過啲名嘅嚇、啊，喂有冇？即係我覺得又如果問你喂邊個最好，我覺得就真係咁啊線你啊，又唔好咁樣問你嚇。但係喂有即係有冇一啲即係邊一類型嘅拍檔，係冇講名啦。其實你覺得係最同你拍得最好或者最舒服嘅咧？即係我覺得因為有時我哋自己做節目主持都係嘅。如果嗰個拍檔咧有時就我講一句，佢都接唔到我講嘅嘢，又或者喂同我想一路。有個 flow 落去咧，佢又同我叉開咗，咁啊好麻煩噶嘛。咁、你自己心目中有冇邊？唔會就又成日想問邊位，即係邊類型嘅拍檔？ 我知你講咩，我知你講咩。其實咧，即係我啱入行嗰陣時咧，就係做 ESPN 啦，咁啊一間美國公司嚟噶。咁我細個亦都係一路即係睇 ESPN， 咁所以可能我做節目嗰個 style 風格咧，又比較傾向美國嗰方面。咁喺美國嗰方面，佢哋廣播咧，其實咧廣播譬如有兩個主持啦，其實係有分所謂一同埋二嘅，即係好似籃球一號位、二號位咁。一嗰個咧，通常咧就係做嗰個所謂嘅 announcer 個主播的角色。咁、 okay. 另外二嗰個咧就係通常就係分析角色，好似中文評、一個評同埋一個述咁樣嘅。咁、如果你話點樣係令我會覺得舒服啲嘅話咧，即係如果俾我揀可以嘅話咧。當然就係大家定位分得清楚啲咁樣啦。咁譬如如果我係專門係做開嘅、收嘅、講料嘅，將個講嘅氣氛嘅節奏嘅，咁然後另外一個拍檔就係分析場波嘅。咁咁樣嘅話咧，大家嗰個定位分析得分得清楚啲嘅話咧，其實對兩個人咧，大家都會係有幫助嘅。咁但係入咗呢行喺香港呢行咁啊，其實就發覺就係咧。唔係每 即係每一個節目都係咁理想嘅。咁、因為喺美國你嗰度，你冇一個 sport， 美國 sport 發展得咁蓬勃，你冇任何一個 sport， 你都可以揾到一個前球員或者係教練走嚟同你拍檔。咁、但係你喺香港係好難做到呢樣嘢嘅。咁、所以你頭先問個問題咧，其實都以前有好多朋友問過我，我而家中意點答咧？我就係話咧，我同自己將自己同 Steve Nash 嚟比較。我的意思就係咧。你睇 Steve Nash 可以令到周邊嘅隊友咧，都好似咧係打得好啲。冇乜邊個話咧啊夾啲或者唔夾啲。我想做個 point 就係咧，不論我個拍檔嗰個風格係點，俾我一段時間去摸熟咗之後咧，我係會盡量去嘗試互相配合磨合到。咁、然後令到嗰個團體咧，即、就、係、是、我哋嗰、那個個 team 咧，聽出嚟咧。是聽得好聽，令人都舒服。因為譬如我同你夾場波，個態度唔應該係話咧，我要講得比你好聽。因為我唔係同你喺度鬥緊，因為唔係一個比賽嚟嘅，我哋係一 team 人嚟嘅，我哋係同一隊波裏面嘅。如果令到嗰場波大家聽起嚟好聽嘅話，我同你都係做咗個 good job。咁所以咧，編排嗰方面就唔係我去做嘅。咁、就即係我會希望知道譬如我個 partner 你個 style 係點，你鍾意講咩咁，然後有一段時間大家磨合到製造 chemistry， 希望大家講出嚟呢係一齊講出嚟係好聽。 即係打個比喻啦，好似好多好多條鎖匙咁樣，有長有短咁樣，有陣時候要用一個鎖匙圈咁樣穿勻佢，咁樣先成為一抽鎖匙，咁樣去開一道門呢就容易好多囉，好過你呢散收收咁樣抄嚟抄去先抄到一條鎖匙開。咁樣其實係一種即係點樣啊？係一個串連嘅角色咯。有陣時候即係每一條鎖匙，即係每一個主持或者每一個嘉賓，佢都有一個唔同嘅即係有個特色、特徵、特性啊，或者佢嘅長處或者佢嘅短處啊咁樣。有陣時候係真係需要一種嘅磨合啊，或者一種嘅即係譬如話識得要交波咯，即係緊要識得交波俾佢，等佢去發揮咯，唔係自己一個人去搞掂曬。咁呢一樣嘢真係最緊要。 咁個波而家交喺我度啦，就咁我喂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因為你個咁。我頭先一路都冇響其他人嘅名嘅，但係有一個咧，我係想真係響個名嚟問下嘅，就係阿黃興貴阿貴神 阿 Peter， 係啊 Peter 又叫 Peter 嘅，因為咧佢講波咧冇實足球我聽得多，籃球你夏薩特你有冇聽佢講籃球？ 冇 你冇啊，你真係唔夠穩。我聽過佢講籃球，佢同拍同你拍又有。 我同阿 Peter 夾過好多唔同 sport 嘅，其實北美四大體育我都同你夾過。 係啊，但係阿 Peter 講波真係。即係好 OK 嘅，即係學佢話齋，有今生 有今生冇來世。 佢唔係即係大家，我記得即係喺個傳媒好熱炒阿貴神啫。其實係咁，佢講足球嘅時候咁、籃球都有講下嘅，但係籃球嘅時候佢已經係即係好絕嘅啦，講啲嘢。 其實佢對籃球嘅熱誠絕對唔輸蝕過佢 對足球， 對足球熱誠佢係超級湖人迷嚟㗎嘛，佢係加州人嚟㗎嘛。 加州人啊，我記得佢講過嘅。喂，但係你佢而家仲有冇講籃球冇咯？ 佢而家服務嘅機構咧，就佢可以講下佢係啦，佢喺 TVB 嘛， 係啦，咁啊冇籃球節目。 但係佢入 TVB 其實都成係上年嘅 最近 啫嘛， 係最近。 但係之前其實我都好耐佢之前好似係喺邊台都係講足球嘅 cable 係啊，咁變咗好少機會講籃球啦。 因為最上嗰三年。喺香港嘅 NBA 個轉播權都喺 Now 啦，咁再之前其實喺 ESPN 咯，喺 ESPN 嗰陣時佢都耐唔時都有同我夾下嘅。 因為 ESPN 有陣時咧都係喺 Now 個 platform 出嚟嘅嘛，咁我變咗其實我就一路都覺得啊，佢係喺 Now 嗰度講嘅，咁變咗而家聽唔到佢啦。咁當然其實你之外咧，我覺得我最中意聽佢講，佢講係另一樣嘢嚟嘅，佢係佢都有好多，其實因為學你話齋，佢其實都係喺美國一段時候啦。咁佢對當地嘅嘢都熟悉嘅，但係當然佢嘅即係風格咧就好搞笑啦。我記得佢睇佢有講過 Michael Jordan 嘅時代嘅，我記得係係啦。跟住都係嗰啲咧，即係有今生冇來世啊！呢啲佢一早講過，佢你印象佢冇講過啲乜嘢好特別。係你覺得印象好深刻 的、你講嗰句説話有今生冇來世，我記得佢有個花名叫 金巨王係咪啊？ 梗係金巨王，係 啦係啦。我諗咁，我記得我有聽過 呢啲。你其實我第一季幫 ES 第一次幫 ESPN 講NBA 總決賽啦，就係94-95年球季啦，侯斯頓對奧蘭多啦。嗰場係同佢講嘅。咁嗰次咧就係啱啱喺香港拍完呢個NBA 地帶啦，咁係禮拜六拍完啦，咁星期日一朝早咧就搭飛機，咁啊去嗰晚咧係 Game One 係當地時間星期日晚嘅7:30嘅，咁我咧嗰班機咧就係5:00左右咧先抵達紐約市嘅 JFK 國際機場，咁咧其實真係好問嘅，咁啊嗰陣時 即係一 delay 咗就 啊玩完咁啊。咁我好彩啦，咁冇 delay 到，咁我即刻扑出嚟啦，咁啊有架车已经喺度等緊我㗎啦，咁即刻上去，咁个司机又飙车啦，飞车入去，其实正路应该2.5个钟头嘅，咁佢嗰日2个钟头多啲呢就到，咁啊7:30开波，我记得呢我係7:20左右啦， 先讲到去 先至入到个 studio， 咁啊 Peter 就已经坐咗喺度啦。咁啊，譬如啊，定啲嚟咁样啦。咁你可以想象我搭咗10几个钟头飞机，其实咧仲系可能仲 jet lag 紧啊，都好攰。跟住一落再落机就再坐2个钟头车咧，就赶入去康州嗰度个 studio， 然后就坐低同佢讲第一场。嗰场就系 Nick Anderson 临尾嗰一分钟连炒4个罚球嗰场。 系啊，我谂你几眼瞓你都仲记得。 几眼瞓，我咁多年之后我都仲记得嗰日。 因為我哋之前幾集都講過，即係Rocket 即係攞冠軍嗰兩年，即係呢場波係一場好經典嘅波啦， 經典嘅賽事嚟㗎。 其實我問翻你一個問題咧，即係唔係好知頭先？如果嗰場奧蘭多其實好大機會贏嘅，如果你估佢贏咗嗰場，你即係純粹估嘅啫。你估個結局會唔會扭轉啦？因為嗰年咧。奥兰多咧系好强嘅，佢系冇记错啊，Jordan 系嗰年咧，其实系出翻嚟retire 之后出翻嚟，咁系输咗俾奥兰多噶嘛，咁啊哇，因为其实每一代嘅球王咧，即系叫我哋叫陨落系咪啊，叫做即系跟住咧接手个人咧就应该系王者嚟嘅，啊有个咁嘅即系叫宿命，但系嗰年我哇，即系成班新仔嚟噶嘛，佢真系好新，但系打到咧嗰个势好强嘅，如果嗰四球罚球唔好话入晒，总之嗰场波啊赢咗，你话你其实会唔会觉得其实佢哋有机会攞个 NBA 冠军咧？ 唔好话攞 NBA 冠军啦，即系我发即系如果嗰场赢咗嘅话，佢攞 NBA 总冠军咧 ，NBA 历史都可能改写。因为如果赢咗总冠军嘅，奥尼尔未必跟住嗰年未必会离开啦，系咯，未必会离开嘅话，咁变咗去咗湖人嗰皇朝就 冇 出现噶啦。咁个皇朝可能就喺奥兰多魔术皇朝出现啦，即系讲 NBA 个历史都可能改写。 嗰四个罚球系几咁紧要 啊？唔系咯，几咁紧要？ 系改扭转成个 NBA 历史嘅。我觉得系，即系入咗个四球，如果。系啊，未必赢冠军。 入咗个四球，我觉得嗰个势，嗰场波就基本上赢。 因为其实我都好好点啊，好 surprise 啊！佢哋即系打数新叫新仔打去 final，一定咧系守完嘅。 嗯 哼，佢哋冇守完，哇就射到嘈嘈声。奥尼尔好好表现，即系对住奥拉祖云都唔会输蚀嘅。 嗯 哼，竟然咧就俾佢打到最尾，谂住喂，其实我已经谂住。哎，死啦 ！Walker 輸緊噶啦，因為你求其個罰球，你話四球，佢入一球咧，其實有機會叫射三分啊，定成啊，即係可能有機會追，但係已經渺茫啦。四球都唔入嗰個機會喺 NBA 嚟講咧，除非你揾一個即係你話侯活 魔獸嗰啲， 係啊魔獸嗰啲去射就有機會啫。但係你係攞一個三分射手嚇、去射四球罰球啦，俾我聽原來四球都唔入，跟住最尾仲要俾人贏埋4-0，仲要俾人掃咗。 其实 Nick Anderson 即系喺嗰刻咧，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球员嚟嘅，但系就系真系炒咗嗰四个罚球之后咧，佢个职业生涯咧就唔再系一样啦。 即系我成个我佢未即系点讲咧？佢尝试调节嘅。 佢一路我觉得佢一路摆脱唔到嗰次嘅阴影。 系啊，跟住但系每次讲波咧，佢一上罚球线，大家都会提翻嗰件事 咧。冇错， 佢根本冇办法走出个阴影。 冇法子走出个阴影。 啊，所以前即系几集我哋讲呢个古仔咧，讲到我哋都津津乐道，因为我就印象好依稀嘅嗰阵时，但我就好记得呢几球咯。咁呢个系你其中一场好印象好深刻嘅。 好深刻。即系讲紧即系差唔多20年啦，嗰日。最尾嗰段时刻咧，我到而家仲系历历在目。 呢個係廿年嚟其中一場好好令你好好即係 impress 嘅一場波。咁仲有冇邊一場你其實覺得哇嗰場你覺得即係係你呢廿年講波係最難忘嘅咧？都係有。 應該係我記得好似係98年、97年，猶他爵士對公牛總決賽，米高佐敦喺鹽湖城病貓咁嘅樣上陣咧，跟住上場攞38分，嗰場我又係覺得真係好。 臨走仲要揾阿 Pippen 扶住啊！基本上你睇到嗰日即係出街之前，我哋已經係收到啲 feed 噶嘛。 就睇到佢感冒啊嘛！ 你睇嗰日睇到個眼神啦，嗰日已經同阿拍檔阿嘉樂話唔掂啊！佢直情個樣咧，佢對眼真係病貓樣嚟㗎，好病個樣嚟㗎。佢之前嗰晚唔知係俾人喺啲食物度加咗嘢啊，定係咩事啊？ 嗰陣時候你哋收唔到風，佢話佢病咗啲乜嘢？ 佢係之前嗰晚喺酒店，據報道拉尾話食咗個 pizza 定係啲咩，即係有出事嘅啫嘛。咁我哋係嗰日係收到 feed 嗰陣時。因為而家當然啦，可以你上 Twitter 或者咩一早就可以知道有啲咩事，嗰陣時冇呢啲嘢噶嘛，咁所以係到個 feed 嚟咗啦，我哋喺出街之前睇到個 feed， 睇到咦，喂佢好唔掂喎，你睇到佢對眼咧就係、是、 即係冇咗火啦， 完全係好病樣咁嘅，我先至話喂，同嘉樂話喂好唔掂啊個樣， 即係諗住嗰場你哋其實都估到會輸嘅。 以为公牛输梗咧嗰场， 你见佢唔掂咗啦 ，Jordan 唔掂，基本上输咗半咁样噶嘛都，咁但系嗰场就系其中一场你觉得即系最难忘嘅一场波。 嗯哼， 我以为仲有啲其他，哇佢决赛啊成，不过呢场波系即系佐敦迷嘅一定会记得嘅一场啊。 嗯哼， 喂你本身系咪一个Jordan 嘅一个即系叫做头号 fans 咧？其实 我唔会将任何一个球员咧。當為一個偶像，我會係一個好欣賞嘅態度啦，係去睇好多球員，好多球員我都好欣賞噶。MJ 當然好欣賞，我以個柏賓我都好欣賞噶。J Kidd 而家籃網教練我又好欣賞，C Webb 啊、Chris Webb 啊嗰啲，我好多球員都好欣賞噶。但我就唔會話即係當 Kobe 我又好欣賞噶，鄧肯啊呢啲我又好欣賞。但我唔會話即係我係某一位球員嘅超級中等忠實擁趸咁樣，因為我就。你都可以話係做呢行其中一個犧牲就係、是、咧，因為如果我係將自己當係一個粉絲嘅心態嘅話咧，就算你喺做節目嗰陣時候，你點樣話俾自己聽，我可以分得好清楚嘅話咧，總係會有啲嘢咧，你喺唔覺意嘅時候 即係講咗出嚟清先啦， 露咗出嚟咧，會俾人覺得哇，你偏幫佢。咁你可以話呢一樣係我做呢行其中一個即係犧牲就係、是、咧，我唔可以再。或者唔係唔可以咧，就係、是、我唔盡量唔會用一個粉絲嘅心態咧，係去對一個球員或者對一隊波，我係會以一個抽離嘅心態，咁以一個客觀嘅角度去睇球隊或者係睇球員，我只會係話我欣賞呢個球員或者我欣賞嗰個球員，但我就唔會話咧，我為咗邊個嚟香港，我一路由頭追到落尾啊咁樣，我唔會咁做咯。 我覺得呢樣係好緊要，因為我而家睇波咧。即係可能我心理作用，我成日咧都覺得啲人咧，某啲隊尤其是係啲廣播即係佢哋講咧係點講咧，係零舍即係我唔敢講偏幫，但係好簡單，可能出腳波咁樣啊。 即係唔好講人哋台啦，講自己台好啲啦。 仲我講有人啦，有人講 自己台 出腳波咁樣啫，又哇啲即係會佢加多兩句讚美落去，得會老實講。是一個好普通的出波啫，或者是好普通的射球啫咁樣。我是即我不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覺。而家尤其是我即評述員呢我覺得是好常見嘅一件事嚟嘅。就某台得，唔係我哋嗰台啊，講某電視台。 但會唔會係因為好多人有時經常都問啲評述，因為起碼呢我入咗行裏面呢，其實好多有時有機會同啲傳媒朋友傾偈呢，佢哋都鍾意問啲問題。你捧邊隊？ 你捧邊隊啊？ 係啊，你追捧邊個球員啊？咁我每次我都會即係耍太極咁樣講啊，即係其實我冇邊隊特別支持啊咁。咁如果再問嘅話咧，我就先會講嗱，因為我喺紐約市長大，咁細個嗰陣時咧打開電視機，基本上就係睇兩隊嘅啫，紐 Knicks 同埋 Nets 呢兩隊。咁如果你真係要我講話你。支持邊隊？咁我會話，我細個嗰陣時咧，情感上咧 係啦，會 支持呢兩隊，因為喺我家鄉屋企附近噶嘛。 O K。 咁但係 其實唔代表我真係話咧啊，我係會偏幫佢哋咯。即係如果你真係夾硬要問我，咁我會話情感上我支持。 係啦，即係好，即係好多主持都應該要學下呢一樣嘢啦，係啦。 呢個台你呢個台呢、這個台唔好同呢個台嘅主持講，呢度嘅台咧講出波嘅主持啊。 我感覺你兩個人而家啲説話都好似有啲骨嘅， 但就唔係針對我哋依間房呢度嘅人 啦。總之就唔係啦，咁樣呢一個知咁樣，無論籃球又好，足球又好，咁佢哋聽咗嘅話，佢哋知係邊個嘅，咪自己問心咯，雞食放光重啫。 但係呢個係我哋本台嘅特色嚟嘅。係 啦， 我哋有啲節目 係。坦白講，我咧就支持車仔嘅，但係咧通常有啲車仔嘅話題咧，我都係避開嘅，費事一陣間咧人哋又話我乜嘢啦。但係講人哋咧，我就好興奮嘅，就咁 解。係啦，即係有類似有啲咁嘅嘢。但當然係我哋網台，我覺得即係你玩下笑話冇所謂。但係去到即係電視台嘅咧，我又覺得呢個情況係有嘅，係有嘅。但係所以我點解我再講一次，即係 Peter 係我。最即係一個好敬佩嘅、最喜歡嘅評述員就係因為我感覺到佢係資料多，但係佢唔會有啲偏幫嘛。就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 因為我哋即係由入行嗰陣時啦，就譬如嗰陣時做 ESPN 咧，就知道其實我哋係即係打開門嚟做生意，我哋係要招攬咧係各方嘅球迷。咁、其中譬如講 NBA 咁，有可能有啲人中意湖人，亦都有中意係紐約或者係公牛咁樣。咁即係其實，如果有時你就算咧係唔係真係好有意講啲偏幫嘅説話，但係聽起嚟嘅朋友，如果覺得你係有意嘅話，咁可能就已經係有一個好有少少唔好嘅印象啦。咁呢個我哋盡量去避免呢啲嘢咯。 如果譬如話你一開始已經講咗，或者已經留咗口風，你中意邊隊嗰陣時候，人哋會 label 你㗎嘛。label 咗之後咧，凡親你講親嗰樣嘢咧，佢都會覺得你係偏幫或者你係針對。 冇錯。 而家咧就係、即係就算閉台都有呢啲咁嘅。之前會出現咗啦，尤其是我啦嚇，但係其實我係不斷咁避咯，係咯。 我覺得唔係深烤咧，而家呢個都係一個賣點啊。有啲人係即係標榜自己呢樣嘢嘅， 旗幟鮮明咯。 嚇、旗幟鮮明， 即係有好有唔好咯。 係啊係啊，會好明喎。你知我係咩 fans 啊，或者我捧邊隊啊？ 其實可能香港都有，即係都有呢類咁嘅 market， 因為有時有啲台，譬如係擺到明係要。 系有段逼到 吹水嘅咁 啊，逼啲 noise 啊，或者系要搞啲即系真拗出嚟嘅咁样。咁、我明白嘅，但系即系我总之 即系有角色扮演啦， 系有角色扮演嘅。但我觉得而家有啲为本身个节目或者个台唔系咁，但系学你话斋，如果佢心里面有呢啲咁嘅 preference 或者佢冇好好控制咧，点都露到马脚出嚟嘅。 系 露完一次做一次咧，就即系一两次都算啦。但系 keep 住咁样露咧，差唔多我隔两场露，隔两场露咧，令我啊又是捧。第二隊嗰度我就好火滾啊嘛！你講好似講到佢好勁，另外我捧起嗰隊咧，哇！又即係跳不知所為咁樣，我就會覺得唔高興咯。所以即係做到好忠狠咁，你好似阿 Peter 你話齋，你做到咁樣嗰個定位咧，係難嘅，個心態都要調整嘅。咁你啱啱入行應該 呢樣嘢，我又係同阿八哥學嘅，即係有時咧同佢嗰陣時講啦。咁我都記得好似問過佢啊，你有冇邊隊？刚开始嗰时唔系咁熟佢嘛，咁啊有时问下挑起个话题，咁啊八哥你中意边队啊？咁我记得佢都话冇嘅，讲场波就系好，如果系场波好睇嘅话，咁就 OK 咯。 系啊。 咁啊呢句嗰阵时我好似不以为然，咁但系谂下，其实 系好深喎呢句， 系有道理嘅， 好有深度。 其实对我哋 commentator 嚟讲，最后胜负谁熟其实系唔重要，因为我哋负责嗰 part 就系由开波。到哨子吹嘅完場嗰一 part， 只要我哋喺呢個過程裏面，我哋做到我哋要做嘅嘢，其實最後嗰個戰果 ，A 隊贏 ，B 隊贏，其實唔重要， 好輕嘅， 其實唔重要嘅，唔重要。 但學你話齋，呢個可能係犧牲嚟嘅。你本身，如果你即係你本身，我係一個 NBA 嘅 fans 嚟嘅，你去到。我睇公牛隊，我梗係捧公牛啦。佢對住阿 Pisa， 對住阿米亞，咁我梗係想佢輸啦。但你又要講得好 gentle， 唯有撳住自己的，而且係有啲要有啲功力嘅。其實我覺得 可能真係頭先我哋有講過，真係啦，就係北美四大體育裏面啦。如果啱啱即係我入行之前啦，我最熟嗰啲個運動咧，其實係棒球嘅，因為係第一去咗美國之後第一個接觸嘅運動。咁嗰陣時睇 NBA 咧，不嬲都係。唔知點解咧，我係睇籃網同埋睇 Next Door， 但係嗰陣時都已經係未入行之前啦，讀書嗰陣時已經係俾一嚿 detach 抽離嘅狀態。唯一有一隊波令到我可以變成一個小粉絲嘅咧，其實唔係 NBA 球隊嚟嘅，係 p 棒球队嚟嘅，系纽约大都会 New York Mets， 系、哦、因为咧我屋企住喺皇后区，而大都会个球场咧就系、是、离开我屋企，如果坐巴士过去咧，其实系半个钟头之内到嘅。如果系真系，如果你话有一队波令我可以变成一个小粉丝，丧失咗一个客观嘅态度嘅话咧，其实可能就系大都会， 就得嗰队波。 系啦，但系嗰阵时喺 ESPN 嗰阵时，我都好讲有讲棒球啦，都好 aware 呢一样嘢嘅，所以其实咧。有時反而我如果講親 Mets 嗰陣時，我彈佢仲多過讚佢嘅，因為我係好刻意，我知道自己可能會有漏風嘅時候，所以我變咗有時咧要夾硬咬翻咬翻轉頭咧，我反而彈佢多過讚佢，咁啲人咧冇。 所以我都成日讚就係咁解咯，讚我啲隊咁樣就係咁解。 我明白。 我就唔中意我自己嗰個隊咁樣。 我明白，絕對知道，絕對清楚嘅。OK， 多謝曬。我自己呢樣。我真係好想試下去講波，因為我自己咧對評述員呢個職業咧係好有興趣嘅。我由嗰陣時即係未睇 NBA 啦，由足球開始，我最玩機嘅、嗯、玩機嘅時候咧，我就已經喺度自己講波噶啦。 係啊，睇得出，睇得出， 睇得出， 自言自語嗰啲我哋睇得出嘅。 我已經係咗自己個，即係我阿媽啊， 你出佢啲， 我阿媽嗰啲見到我哋黐線樣一路，即係我仲要係會嗌啊，會做嗰啲 嘅。睇得出，係 啊，咁樣仲係會話一路玩機嘈冤巴閉，仲俾佢鬧嘅咁樣。咁但係我就跟住打 NBA 都係嘅，我一路喺度講波啊，自己話誒，烏、哎、拉做人勾手呢勾入咧，誒唔入俾邊個攞翻籃板，跟住自己一玩，我係控制。跟 Rocket 嘅，但我又一邊去講波，呢個係樂趣嚟嘅。但係即係老實講喺香港，我覺得學你話齋，要睇好唔好彩咯。呢、這個就咁好、可惜，我冇呢個機會，所以我今日就喺台度嗰度講波啦，要喺度呢度。但係我都好高興嘅，放心，我多謝阿薩特啊俾個機會喺度講波啊。 講 OK， 你有嗰團火咧，我會俾你燃燒到。 個個睇到有你行坐埋啲感覺到我都熱啦。好，我哋跟住会再下一节翻嚟啊，继续同 Peter 讲佢有关啊啲廿年嘅经验嘅。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at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